6.98。港金报16,510蚊，比上收市跌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8.7美元，卖出1,780.4美元。港汇指数101.3，无起跌。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啦。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觉得身体有少少不舒服，不少人都会考虑服用一般的成药。想知道怎样安全地服用成药，星期二有临床药剂师详细讲解。 健康热线18723111，精灵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有声好书》，法国存在主义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卡缪代表作之一。 鼠疫可以令到某些人提高威望，但只要看到鼠疫给人们带来的不幸和痛苦，只有疯子、瞎子和懦夫才会放弃斗争。 声音演绎卢伟力，《有声好书》鼠疫，星期一至五凌晨2点半至3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每个礼拜 五个晚上 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黄淑仪。 尼采话，爱情之中总包含住某种疯狂，但疯狂之中亦总包含住某种理性。不知道今晚的爱情哲学讨论又是疯狂的定是理性呢？ 深夜1点半 ,FM 926。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哲学关我事。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好，欢迎大家收听今晚广东广西啊！今晚我哋嘅嘉宾咧就系许晶，咁啊，另外咧就系马鼎盛同埋马恩慈。咁我哋嘅主题就讲神舟十二号嘅，不过咧而家咧就先喺呢一节里面讲下啲前菜先。 系， 咁呢个前菜题目都好长嘅，叫中国农民嘅多数同主流不是贫农，而是自耕农。 系啊，上次即系要同许博士解释一下。上次同阿马恩慈倾起咧，咁就讲呢个问题。 系。 即係未講清楚，起碼萬次話我都唔係咁明白，我就好有內疚，我真係萬次都唔明白，有好多人唔明 白，因為好多範疇啊，分開係嘛，即係有貧農，有中農，有田農，有自耕農，有雇農咁。 所以我哋今次就咬住一個名詞就係、是、貧農， 係 即係貧農咧呢樣嘢係毛澤東或者講中共發起家就攞呢首嘢㗎啦， 係 啊，佢開始從呢個農會。到土改，咁呢啲佢就係革命先鋒同埋呢個革命嘅主力軍嚟噶啦。咁但係貧農呢個概念咧，第一就唔準確，第二咧就唔科學，係唔科學。點解咧？你話貧農，咁許正屋企即係一間草棚，咁啊又冇牛，咁啊勞動力又唔係幾好，咁你睇見佢窮。咁你就话佢系贫农， 咁都唔怕，牛都冇只喎。 咁但系你唔， 虽然我牛咁大只啫，系咪先？ 你唔知许晶佢另有财路噶嘛？所以贫农佢首先一个概念唔清楚咧，就是、你要搞清楚。 系， 即系许晶生活喺 農村，佢係一個農村人，但係佢唔係一個農民。佢貧同富咧，同農係冇關係嘅。所以好多喺土改時間嘅革命先鋒或者積極分子咧，佢貧就貧啦，但係佢唔農。 哦，耕田嘅。 但係你搞清楚呢一點咧，好重要，因為咧，共產黨話我而家信三民主義，我加入呢個國民黨。 係 嗰陣時。话是国共合作，我一早就否定冇合作呢回事，即系等于即系马恩赐你一个月是十万，许晶一个月是一千，你两个点合作啊？只有佢同你打工嘅啫嘛，系嘛？呢个比例喺处啊嘛。嗰阵时国民党第一有地盘，第二有军队，第三有财政，第四仲有国际支援。共产党嗰阵时白冇啊嘛。 系， 你嗰阵时得三百几党员， 有信仰 啦， 有信仰， 信仰 根据地都未都冇， 我啲根据地 俾人打到周围， 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系嘛？你合作，你攞咩同我合作先？ 系 嘛？即系 呢个系好听嘅讲法啦。 即系贫农好啦，你讲贫农，首先佢唔能够量化嚟到计，你点样算系贫农？即系我算许晶，你系农，但系。你貧點樣叫貧呢？冇飯食，食粥，冇粥食，食番薯，定係一年到頭連過年冇豬肉，即係佢冇個定量啊嘛。但係咧，富農有，富農係我哋講咗好多次啦。土改嗰陣時定嘅，你嘅剝削率達到四分之一或以上，你就係富農。就係佢咁樣定，但係呢個定咧係唔合理嘅。比如讲，而家许晶少少开始发啦，佢有十亩田，田同地唔同嘅， 当然啦， 田系水田，产量高好多嘅，啊旱地嗰啲啊耕死你啦，咁许晶有十亩田，但系许晶咧，劳动力唔系咁够，佢要 生仔唔得叻， 唔系生仔叻，但系未搵到食， 仔细老婆乱， 冇错啦。 就要請人嚟幫佢耕啦， 或者佢就要將兩畝半租俾人嚟收租。其實呢個咧，許晶而家嘅身份咧係以自耕農為主，佢起碼自耕翻百分之七十五啊嘛，七畝半係佢自己耕噶嘛， 所以都有少少地主成分喎， 直情係啦， 應該叫小土地出租。 小土地出 系啊，准确呢啲个系政治名词嚟噶。 系 土改嗰阵时有呢个划成分嘅小土地出租。 系咁我都安心啲。系 因为马恩赐咧，佢虽然即系又老又病，但系佢仔喺南洋咧，久久寄钱嚟嘅。 系 咁寄钱嚟咧，咁啊唔舍得用，唔舍得食，就即系今日买一亩，听日买五分，又积积埋埋咧。都可以收租嚟到户口，啊，咁啊叫小土地出租，即系呢啲叫有道理好讲，呢个道理未必啱，但起码有道理讲啊嘛，唔系。 但上限有冇一个咩嘅咧，先至叫地主啊？嗱，你再上一级梗系地主啦， 唔使 啊， 唔使上限， 唔使上限嘅。 你租地收地租，你唔劳动，你唔耕作，你咪地主咯。 有冇？ 点解佢叫富农咧？因为许晶仲耕紧七亩半啊嘛。 起码我落田。 系啊， 起码我落田。 太恶噶，你有啲耕，即系有啲可能系细块田，又系地主；大块田又系地主。 唔同。即系呢啲毛泽东冇去分。 哦。 唔系佢智慧唔够，而系佢特登嘅。 哦。 点解咧？因为你喺一条村或者一个县或者一个省实行土改。即系叫做打土豪分田地嗰阵时咧，打土豪我哋唔得闲讲啦，只讲分田地。好啦，咁就有一个统计。呢个统计咧系呢个1918年中华民国农商部统计嘅。马恩赐话啫，呢个梗系准。点解要收税？ 收税啊嘛， 要收租啊。诶，佢呢个咧全国农户总数系4393万户。讲紧户唔系讲人口啊，呢个户可能系 系啊， 可能两丁人，可能四丁人，可能十几人，可能廿几人，一户都唔奇。 系， 但系全国农户总数系4300几万户，其中自耕农咧系2300几万户。咁佢而家就即系中华民国就有一个好准确嘅名词就出嚟啦， 系 叫做佃农。 呢、這個電農咧，西方都接受嘅。 係、 嗯、啊，佢話電農咧1130万户。 嗯， 好啦，仲有一個咧，就係、是、值得商榷嘅，就叫做自耕農兼電農。 好、哦，900几万户。 嗯， 但係呢個唔奇怪，自耕農即係話好似馬鼎盛屋企有兩畝薄田， 嗯， 但係種曬咧都唔夠户口，點辦咧？我再租一畝。 哦、 啊，咁租呢一亩咧，交完田租、交完税之后咧，仲、嗯、剩翻几百斤谷咧，咁、 嗯、 加埋我嗰两亩咧，我就可以户口啦。 咁、嗯、即或者呢个调转理解就系佢有呢个所谓富余嘅劳动力，系嘛？即系我屋企生多几个咁样，咁所以嗰几兄弟阿爷剩落嘅田又唔够，咁我咪租隔篱啲人嘅田咯。 你讲得啱，但系我哋一般调转嚟讲，唔系话我有富余嘅劳动力，系话我唔够 唔够田。 呢句好听啲。 O K， 咪即系而家香港人都系啦，有好多做两份工噶嘛，系嘛？正职之外有副职噶嘛，咁你话佢有富余嘅。工作能力唔係。 咁呢個自耕農兼電農又有幾多度咧？ 自嗰啲講咗啦，924万户啊嘛， 差唔多有1000万户。 係啊，1000万，即係呢個比例都係一個大比例嚟㗎，因為你電農先係1100啫嘛。 即係基本上係2:1:1咁樣。 係啊，咁呢呢個係好科學。 930万係另外㗎嘛， 即係呢個係自耕農兼電農。 係啦，即係另外。 但係佢比例幾多冇講， 即係唔計入去嗰個電農。 唔計， 唔計入個範疇啊嘛。咁你 三個比例差唔 多1/4㗎啦， 即係2:1:1咯， 嗯， 系啊，即系呢个自耕农就系二多少少， 咁我哋 电农就一多少少，呢、這个电农加自耕农就差唔多系一。 我哋仲要即系去排除一个误解系乜嘢咧？ 嗯， 即系电农， 嗯， 同贫农好容易混淆， 系啦。 点解咧？因为人哋一谂，咦，电农即系穷，你要租嚟租田嚟耕， 系 事实不是这样， 系。 佃农可能唔系可能，系一定要有钱。 系 点解咧？因为万一次你想租我嘅田， 系 唔该你好似要租我嘅房屋一样， 系俾上 俾多两三个月租， 系俾上期。 点解咧？佢唔系话我贪心， 嗯、 而系我信唔过你， 嗯、 或者惊失收，即系 系啦， 睇天食饭噶嘛，你失收唔关我事 都可能。可能你好事嘛，好、 嗯、 肯做， 嗯、 做下做下，你屋企有人病咗、 嗯， 啊，一病回到解放前，你要照顾病人，要拉债，唔得闲耕田，仲、 嗯、 有咧，可能你睇个样唔错，但系你唔识耕田，唔、 嗯、 识耕田差好远嘅，唔、 嗯、 识耕田你会耕坏块田嘅，仲、嗯、有咧，如果你立心不良咧、 嗯， 你就特登耕坏我块田。 哦、 即系你用尽我的地力，你租咗一年，是是你即系过一和清走人，系啊，你交咗租啊，但我租咗好田俾你，变成一块坏田收翻嚟、 哦， 我点样唔要你攞住嗰个押金呢、 哦 嗯、 即系香港而家啲租霸一样，租咗你间屋，跟住一年之内整到 咩？一年之内，你有一个月唔交租，我已经去揾执达你啦，大佬。 不过咁、啊，马老师又譬如佃农，你话咁佢起码要交得到按金上期啦。 冇错， 我用香港个例子， 咁仲要买种子啊，其他肥料啊，剩啦。 咁但要有资金。 咁但又唔等於佢有錢㗎喎，佢可以借可以借。 嗰啲另一件事啦。 可以壓咗自己仔女。 你有本事賣兒賣女都啲事。 係囉。 但關鍵係你攞住錢嚟俾我做押金，呢個係最緊要嘅。我話知你啲錢點嚟，你去打劫銀行都係一件事。但你要擁有呢一筆資金，呢個第一。第二，你要擁有生產資料。 嗯 嗯， 我如果租一畝地俾你咧，或由自可；如果我租三五畝地俾你咧、 啊，你從頭都 唔係唔該你拉只牛嚟俾我睇下。 嗯， 瘦牛都要拎一隻。 你屋企有冇呢啲咁樣嘅生財工具？ 係。 咁表示你係有能力耕我呢五畝田啊嘛。嗯、如果唔係你即係條條揈咁樣想耕我塊田， 我有三個許晶咁大隻嘅仔都得啩。 应该唔得，你人力同速力始终个差距都好大嘅， 1:6， 一比六， 人力同速力， 一比 六个仔得啦。 唔系，即系牛耕田嘅呢个力量咧，系六个壮劳力， 先至拉得到嗰副泥， 系 啊，而且个牛食草嘅啫， 系咯， 你嗰六条大汉食草， 即系牛，即系呢个都关键，因为牛虽然食得多，但系草咧就割翻嚟俾佢食啊嘛，或者放牛咁嘅牛糖咁啊，但系又唔同啊嘛，我食嗰啲系所谓经济作物嚟噶嘛， 你食草都 系，食草就难啲，人食草就作为灵长类就难啲， 都话野菜啊嘛，所以咧呢个。佃农呢个概念咧系准确嘅，系科学嘅。而贫农同埋富农呢个概念咧系唔准确、唔科学。但系头先我哋一个大问题嚟啦。你话大地主同小地主，点解小地主或者佢其实系富农，佢本身都进行耕作嘅？你点解要将佢划成呢个斗争对象、阶级敌人、镇压嘅对象？点解咧？ 系 好简单一条原因，就系如果你单系打大地主咧，你啲地唔够分。佢、有过呢个好明显嘅统计。大家仲记得我哋讲中共一大嗰阵时咧，有个代表叫陈公博。此人系个知识分子嚟嘅，即系读洋书嘅， 识日文噶嘛。 咁后尾佢即系国共合作，呢个共产党入国民党，佢既然入咗国民党，我仲要做共产党咧？佢唔做啦嘛，一即系睇下知道边西瓜边大啊嘛。 哎呀，压错住添， 我 即系连压错两次喎，大佬。 嗰啲系事后，嗰啲事后诸葛亮，即系当时讲紧1927年咧，佢系压对咗嘅。咁陈公博咧，佢就调查。他就覺得毛澤東嗰陣時農民廣集所嗰套理論同埋嗰套呢、這個叫做咩論據啊，係唔準確嘅，唔科學嘅。嗱，佢話我調查過江西，江西咧長江以南啦，一個省千畝以上嘅叫做大地主啦， 係啊係啊， 一個省有幾多個？得幾個？ 千畝以上係咯，唔多嘅喎， 得幾個？如果你東北就唔係啦，東北唔計有幾多畝嘅，計幾多頃嘅， 佢種麥嘅添。 就總之東北嗰度地廣人稀唔講，但係江南就唔同。江西佢話千畝以上嘅地主得幾個？五百畝以上嘅咧，一個縣得兩三個。咁好啦，你計啦，千畝嘅地主你捉咗佢嚟，你煎咗佢嚟食咧，都未冇幾滴油。 系啊， 你千畝得几个咁，即系几千畝，几 千 畝 点分？ 几百万农民点分？到一个县五百畝嘅得两三个， 系啊， 咁你又将佢全部煎皮拆骨，一个县起码都有二三万人啦， 系， 咁你又系唔够分？ 唔够分， 过百畝嘅咧得四五格一个县， 系， 即系。你如果都是打土豪打咩大地主是不够分的，所以呢一定要捉埋许征呢啲75%自己劳动 都要， 只是收租25%都要喐你，不但喐你嗰25%，然后100%喐你。 不过调翻转讲，其实即系江西呢啲县做农民真系好凄惨嘅，你咁讲。 边度做农民凄惨啊，大佬？ 你呢度够田地啊嘛，有几够田地耕啫。你即系就算你分咗都好问问嘅样啊。 即系如果冇兵灾，冇战祸， 冇天 啊，冇咩水旱蝗灾咧，够食嘅。 系 江西唔错噶啦，大佬。 系咪？ 江西一条长江， 系 一条鄱阳湖，一个鄱阳湖。四条呢个支流， 系 佢个水网好发达，江西好唔错噶啦。但系你话江西即系红军占嘅地方就唔得，佢占嗰啲沙卡拉地方。 即系根据呢个统计，都唔系话好环境嘅啫。 中国农民咧， 真系 好贱噶， 系啊， 即系够两餐，甚至系即系咩糠菜半年都已经活得下去，已经好唔错噶啦。 即係唔覺，即係夠食已經緊要。咁你人仲有噶嘛？衫都有幾件㗎，鞋都有兩對㗎，係咪先？ 唔著鞋㗎，光身 草鞋咯， 或者自己草鞋咪稻草大把， 係咪咯？ 一對草鞋可以著一個禮拜。嗰陣時我去江西串連嗰陣時，啲田基啊，即係啲土路啊，一路都係爛草鞋。 哦。 一路咧再烂出嚟啊！到到时你咪自然化咗呢啲稻草嚟啫嘛。 咁啊 系。即系所以我哋讲呢个佃农嘅概念咧，系准确嘅概念。 系。 而呢个贫农富农咩咩贫农中农富农呢个概念系唔特登唔准确。 系。 就嚟到进行呢个土地革命。 嗯。 甚至是暴力， 嗯， 甚至是红色恐怖， 嗯， 就呢样嘢咧，一定要搞清楚， 嗯 啊，咁我哋睇好有名嘅，个个都知道古仔白毛女啦， 系啊系啊系 啊， 白毛女咧，其实嗰个杨白劳咧就系佃农嚟嘅， 系， 佢佃农唔系话穷到卖猫，即冇可能咁穷嘅，因为佢租。黄世仁啲地，佢，都 你要租噶嘛？我哋头先讲， 佢一个要有押金，第二个佢要有呢个一定嘅农具或者系生产嘅生材资料， 系 吓，唔会话过年都系即系一斤白面都食唔起咁样， 送个女礼物就是一条扎头绳， 所以佢个。个古仔咧就夹硬将嗰个叫阶级矛盾啊激化， 系扩大咗， 将佢激化。 嗯， 你佢第一个佢有理由欠你咁多钱咧？要卖女嚟抵债啊？ 系 佢冇理由使咁多钱噶嘛？你知佢摆工好悭噶啦，买条红头绳系嘛？ 唯有系咩咯？即系天灾咯。 逼佢借高利贷呢啲都即系其实系夹硬整出嚟嘅。啊！為咗階級鬥爭， 係 啊，整個農民運動同埋整個中共攞得政權以後嘅土改咧，佢，都係設計咗一個政治嘅模式。 嗯，然之後 靠你啦，就調動呢啲啊貧農嘅積極性， 嗯 啊去實行呢，這個叫做咩咧？剝奪咯。 啊，咁你啱啱講開白毛女，我哋就聽只歌先啦，就係歌舞劇啊《白毛女》嘅序曲。咁一陣間十一點後翻嚟，我哋就講神舟十二號啦。 前方。 美国必须解除对伊朗的所有制裁，并由德克兰政府核实，但即使解除制裁，他都不会与美国总统拜登会面。将会在八月接替努哈尼出任总统的莱希举行记者会，批评美国违反伊朗核协议，欧盟亦都未能够履行协议承诺。对于核协议各方在维也纳开会，旨在恢复履行协议，莱希表示欢迎，但强调不会容许会谈被拖延，又说伊朗的弹道导弹计划是不容谈判。莱希表明，伊朗的外交政策不会只限于核协议，而是希望与世界互动。上任后的优先事项是改善与邻国的关系，又呼吁沙特阿拉伯停止立即停止干预也门事务。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777点，升48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214点，升4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5，日元110.2，瑞士法郎0.919，加元1.239，人民币6.471，英镑对美元1.391，欧元对美元1.191，澳元对美元0.753，新西兰元对美元0.69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3.91美元，卖出1783.79美元。天气方面，与一道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的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大骤雨和雷暴，接近周末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广东讲西， 是啦，刚才讲开呢，即是农民运动，毛泽东有一句名言啦，中国主要人口是农民，农民呢主要人口是贫农，所以呢搞定贫农呢就解决了这个中国的问题啦。咁据他说呢，农村的贫农呢占了 80%， 其实这个应该是不啱的。刚才我们已经讲过，即是你所谓的贫农呢，你可能是跟农业没关系，只不过你是贫穷的农村人口。所以这个概念是完全不同的，因为真正你是参加耕作，咁你才算是即是有这个生产的成分在这里，而不是你是豆腐佬，你是泥水佬，或者你是樵夫，或者是挑夫。农村很多挑夫的，靠担嘢搵食，彭德怀都是做挑夫起家的，或者是车夫，你在这个江南的地方推架咁嘅独轮车仔，帮人运嘢，甚至运人。轿夫，轿夫不是说很有钱才坐轿的，哪个不娶新抱啊，是吧，你都要坐花轿的。还有织席等等，特别是江南的地方，船工，你有一架和艇仔拿来搵食，这些全部跟农业没关的，你都算埋佢是贫农。其实这些里面很多都算是农村的无产阶级，亦都是说游离分子，哇，这些革命先锋。 消费券计划7月4日起接受登记了，年满18岁的合资格香港永久性居民和新来港人士可以上 consumptionvoucher.gov.hk 登记，或者将书面表格交去指定银行和邮局。阿里 PHK、八达通、拍住相或 WeChat PHK 4-1分期收到5000元消费券。7月17日或之前完成网上登记，仲可以在8月1日收到第一期消费券。齐齐消费，大旺经济。 言不尽，风不息，自由风，自由风。 屯马线咧即将会全线通车啦，咁啊运输署咧就系建议取消4条嘅九巴路线。郑女士， 咁我有屋企人咧喺需要翻工嘅，咁因为我哋附近嗰度系冇港铁站嗰啲啊。 吴女士， 买餸啊嘛，一来一回，如果你话叫我揸住抽送，跟住又落地铁又上地铁，咁我会觉得好麻烦啊。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即係常規㗎啦，係嘛？咁啊，唯一就我覺得三個太空人或者叫宇航員，即係因為佢哋即係中國，佢直到現時為止，雖然已經超過咗十年啦，佢哋啲宇航員或者叫太空人咧，就基本上都係軍人出身嘅，即係尤其係空軍機師咁樣，或者佢哋叫飛行員咁樣。咁我就覺得即係起飛前嗰個表現，我覺得就唔需要背稿背得咁足嘅，即係可以即係經過十幾年，因為你話第一次楊利偉係嘛？因為即係所謂叫做。動節觀瞻啦，同埋各方面都睇住。咁呢個我第一個印象啦。咁但係之後嗰啲，譬如升空啦，宣布佢哋安全啦，安全嗰刻我覺得始終因為人命關天。咁即係譬如佢話嗰個逃生塔脱離啊，逐級脱離啊。咁嗰啲，我覺得我都係放下心頭大石嘅。咁而最終嗰、那個。對接我覺得都係比我想用，因為我同埋我反而就唔係嗰一刻，係後來咧我就睇到有一條片咧，就係、是、紐西蘭，我唔知係咪我哋唐人啦嚇，總之紐西蘭嘅網友咧，咁就喺可能人哋南半球嗰個夜空真係太就是、特別靚啦，紐西蘭係嘛，咁咧就見到有兩個即係所謂光度好足嘅星體咧。就喺後面追嘅，咁前面就一定係嗰個天宮嗰個主體啦，個神舟啦，後面咧就係嗰、那個神舟十二號啦，咁就一路追咁。唯一遺憾嘅就係因為嗰個追嗰個過程咧，原來遠比我想象中長噶，咁、所以咧就追到出個畫面咧都未完全接合咁、樣嘅，咁所以咁嗰度你都可以反映到話，其實喺、那個。即係星空之中啦，即係佢需要講求嗰個精確速度，因為我哋肉眼睇就覺得冇啊，咁啊兩點喺度移動啫，咁但係嗰個究竟係即係宇宙第一速度定係第幾速度嗰個我就唔了解啦，但應該就是一個相當之高速運動底下嘅一個接合嘅，同埋你都睇得到咧，嗰、那個咧就因為兩個即係人造衛星體之間嘅接合咧。有好多種方式嘅，咁佢呢個就睇得出咧，應該係一種縱向，即、就、係、是、前後嘅一種關係咁樣嚇。咁呢個就呢啲片段都令我印象都即係幾深刻咁樣。 即係我就俾某傳媒捉咗去講評啦。其實我就對呢件事，本來我冇準備有任何嘢講嘅。 係 係。點解咧？因為許晶話齋，佢唔係第一次啊嘛。 係。 咁而且呢個計劃咧，已經係做咗幾次動作噶啦，唔知八次定係九次動作。 嗯。 跟住喺今明兩年咧，仲有十一次。 係。 啊，咁呢一次咧，只不過係成廿次當中嘅其中一次啫。 係。 所以開始我甚至冇乜點留意，更加唔會諗住，即 係 要做功課去現場去講。 係。 即係我有乜嘢講咧？ 嗯。啊？有咩特別咧？ 九点二十二分发射，要求我六点钟坐喺度开始讲，再讲到十点半，仲要即系佢上咗去以后， 你肚入边墨水多啊嘛，知道你一次过倒唔晒，咁咪可以慢慢搣，慢慢搣咁。 冇啊，墨水啊，即系连原子笔芯嗰啲嘢都冇，因为我睇即系中央电视台佢想播、所播出嚟嘅东西咧、就。同我哋香港嘅媒體嗰個叫做現場嘅記者所應該做嘅嘢咧，係兩回事嚟嘅。 係 嗱，比如講，某媒體叫我去現場，做一個報導， 係即係電視台現場，因為 即係能唔能夠俾我報導一件事啊？即係如果係的話咧，咁首先我。要找人傾偈噶嘛？ 梗係啦，梗係啦，我個專家嚟睇。 最好就找到嗰三位宇航員啦。最好，你如果新聞報導係咪咁先？最值錢就嗰三個嘛。如果唔得唔緊要，可唔可以找到即係操縱室嗰一班裏邊嘅設計師啊，或者係喺地面嘅指揮長啊，諸如此類。佢哋講嘅説話先至有新聞價值啊嘛。即係唔係即係使咁多錢送我去嗰度？即係我要面對受眾，要有交代噶嘛？ 係嘛？ 咁可能十四億人想聽領導人偉大嘅訓示咧。 你講得好啱，即係我只能夠重複領導人嗰啲説話。咁俾你做觀眾，你中意聽領導人自己講定係聽我重複啊？你冇理由 你做一個注腳啊嘛？你幫領導人做注解啊嘛？ 大膽啊！ 呢樣嘢咧，中國又唔夠西方嚟㗎啦。 嗱，英美咧，凡係呢啲咁嘅嘢咧，分分鐘有劇本嘅。 嗯， 嗱，等於最緊要個 我揾唔到你嗰三個，揾你阿媽啊嘛。 即係等於咧， 咁啲係新聞人物啊嘛。 即係人人都講岩士堂嗰句精句咧，即係呢個係人類我嘅一小步，人類嘅一大步。哇，度咗好耐， 千錘百煉啊！ 你估佢自己諗出嚟啊，大佬？ 可能揾幾個諾貝爾文學獎嘅巨匠， 即係嗰啲編劇啊。 嗱，呢句説話咧，可能係人哋度出嚟嘅，但係概念咧一定係咁樣嘅。 係啊， 你係第一個踏入月球嘅人類。 我知啊， 你嘅即係肩負嘅人類嘅責任一定是咁講噶嘛？ 唔係，但係問題就係我嘅意思就係咁，即係英美如果要搞呢啲咧，佢就唔係淨係播嗰個過程，而係話佢當一個 show 嚟搞，一個 show 啦。 佢話俾你聽個重大意義何在啊？ 同埋有乜嘢人情味嘢啊？你知嘛？譬如美國去到後期咧，諗住好安全噶啦，我又擺個女教師喺度，啊一陣間我又唔知揾阿邊個，咁嗰個咧就有個所謂 human story 啊。即係有個故仔， 定係口味唔同咋？即係馬老師即係講嗰個情況，可能我哋中國人講天地君親師啊嘛，呢、這個講天嘅嘢，為君為父，咁啊梗係領導人就發表一篇偉論，咁我哋就洗耳恭聽啦。即係會唔會係我哋十四億嘅？ 但係事實上，今次只不過係一個副總理係 啊 到場啫嘛。 係 咁呢個就證明咗萬次你有冇三十年前啊？起碼有一個有關太空嘅電影叫《摩羯星七號》 哇！我唔記得啦，我睇過 Scorpion 係啊。 嗰個一開始嗰個開場咧，就交代話今次唔知係幾多次 N 次升空啦，所以咧就只係一個副總統在場啫。咁我就知道。物以稀為貴，你真係 N 次以後咧，可能下次連個部長都費事去啦，即係已經係濕碎事啦，係嘛？所以個摩羯星一號咧就係個古仔啊，許晶唔知你有冇知道呢啲嘅古仔？佢就話，即係美國宇航局已經做到冇得玩啦，冇得玩。冇得玩唔緊要，冇錢啊！ 冇錢係啊， 即係冇錢俾佢，但係又要你交功課，咁結果咧就整咗個假嘢，即係從播放即 係嗰幾個 太空人咧，其實放 都拍，喺廠都拍， 係啦，即 係嗰時係要，因為嗰時始終又已經喺度傳啊嘛，話68年登陸個月球咧，其實係揾笨噶嘛，全部喺廠度拍噶嘛，即係佢拍咗一個先。到時如果有咩警棍咧，有啲咩出錯咧，唔會俾全世界睇嘅，因為呢個係美國嘅成就嚟噶嘛，超越咗呢個蘇聯啊嘛，咁所以拍一個咧就係假嘅，以便到時出街咁諸如此類啊嘛。 即係個摩羯星咧就話。整咗個假嘅，以後點辦咧？要滅口嗰度慘啊！嗰幾個宇航員，即係作為演員咁樣扮完，佢 驚你爆出嚟啊嘛！ 其中有一個咧，視麥啲嘅咧，佢諗住，唔啱喎，唔對路喎，睇個氣氛唔對喎，可能要喐我喎，咁啊走佬走出去咧，全個劇咧就追殺佢， 實係啦，唔係邊有戲做啊，大佬！ 咁我講翻呢個啦，呢個我睇咧，即係同許晶睇嗰個。嗰、那個思維咧大致相同嘅、我最緊要就睇佢升空以後到軌，其實係八分鐘嘅啫， 好短， 好短。 點？因為平時咧，我哋睇嗰個洲際導彈發射咧，亦係咁嘅速度，一樣嘅道理嘅啫，完全冇有唔同嘅就係佢放個核彈喺頭，你放三個人喺頭，就係咁解嘅啫。好啦，佢從零開始扶搖直上。好快脆咧，就已經出咗視野噶啦。 係係 啊，即係嗰個加速度開始好慢，但係我諗分零鐘之後咧，就過咗音速好多噶啦。 嗯， 就已經睇唔到噶啦。仲有一樣嘢咧，佢唔係直上嘅。 係 佢嗱，你聽佢講話，而家係咩太原嗰個咩？後尾又講天津嗰個咩？你咪睇下太原離嗰個酒泉有幾遠咯？千幾公里，天津2000多公里。但 係 高度咧？百幾公里啫，所以佢斜住上嘅根本就唔係直，開始就係直上，冇幾耐就轉啦，然後甩嗰四個助推嗰陣，然後斜住上啦，咁佢八分鐘，其實6分鐘已經入太空啦，即係100公里已經穿咗大氣層啦， 咁八分鐘你已經上咗軌道噶啦。咁、那個軌道咧，大家記得嗰個高度啊， 係 390公里。 嗯， 即係而家已經喺天上嗰兩嚿嘢咧，運轉緊係390公里。 嗯， 但係今次呢個十二號咧， 嗯， 八分鐘只係去到240公里啫。佢係一個椭圓形軌道， 係 佢要不斷調整， 係 最後六個鐘頭先調整到許晶話齋兩粒星追。 不過那些不是人手調整的啦，電腦調整的啫。 不是啊，即是我發射嗰陣時已經係已經係咁樣 有曬個電腦， 唔使你喐嘅，你喐乜？ 係啦，有個編程喺度。 你喐最後咧就係剩翻五公尺嗰陣時，唉，嗰陣時關你事啦。 即係連接嗰陣， 係、嗯、啦， 係嗰度就要人手。 要對口嗰陣時，其實係好慢嘅、嗯。我講嘅慢係相對速度慢，係一秒鐘咧係幾十公分咁樣，即係等於隻手慢慢咁樣舉過，係絕對慢。但係佢兩個嘅絕對速度係好快嘅。 嗯， 頭先許晶話啫，佢兩個都飛緊一秒鐘7.8几公里。 嗯， 咁嗰個難度就喺呢度啦。如果即係你兩個朋友傾緊偈，你一遞支煙啦咁，就好普通嘅，因為 你 速度慢嘛，你一秒鐘得米幾啫嘛，咁遞支煙嗰隻手又係一秒鐘米幾，咁大家即係眯埋眼都接到啦。 係啊， 咁如果你兩個係踩緊單車， 我唔係 一秒鐘有7米，單車。你唔好話單車，你就話400米接力嗰陣時啊，交棒啊， 冇錯啊，你交棒已經大鑊啊，交好耐。 嗰陣時一秒鐘大概9米，一秒鐘9米，但係 交 棒都甩，美國隊都甩手啊， 甩手啊，真係甩嘅。 咁你更加唔好講飛機加油，兩架飛機加油，我算你400公里時速咧。 嗯， 四百公里時速嗰個喉嘴要懟入去， 係，仲要 懟唔正咧，乒乒乓乓懟都震嘅。 係， 咁都係時速400公里啫嘛。而家講緊秒速7.8公里， 都係唔正嘅，係 嘛？ 係啊。 所以我最中意睇嘅係呢啲地方。 係。 雖然即係而家， 但係眼睇就唔 眼你睇到 你睇唔到噶嘛？你 唔係睇到佢嗰度有個視頻喺度 係 對緊嘅。 即係個太空個飛船嗰度 望出去嗰個視頻。有嘅，一路其實地面都監察緊嘅。 係個控制室啊嘛。 個難度咧就唔係喺呢度，而家大家講緊你390公里有幾高啫？390公里，地球一圈係40000公里，直徑係10000几公里，半徑都6000几公里。 係， 你諗下一個橙嘅橙皮，你其實係地球範圍嘅。 係， 呢個技術就唔難，好多人都做得到啊！即係而家講緊咧係去外太空。 嗯，好啦，咁啊，讲咗仲有好多有趣嘅嘢嘅，一阵间11点半之后，我哋继续再倾。咁而家又听只歌先，吴青峰唱嘅叫做《太空人》啊。 息，数千年后再抵达的和你一起的我，和我一起的你，和我们曾经泯灭的爱情，曾经那么靠近你的舞蹈舞中里，在对看如许彼此牵引的日子里，时时刻惜我的幻境无水无氧气，我的憧憬以为你说一起，原来你说的是一起。归去的太空人，等你回到陆地，回到向往着过往的回忆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将会分两期减少抵港人士强制检疫日数。如果完成接种疫苗，抵港时病毒检测呈阴性，抗体血清测试呈阳性，酒店强制检疫日数可减至七日。第一期适用于香港居民，最快本月30日实施。血清測試有效期3个月，至於第二期適用於已完成接種疫苗的非本港居民，他們抵港後做病毒檢測時，在機場會同時抽血，如果病毒檢測呈陰性，可以先到檢疫酒店，如果翌日抗體測試結果是陽性，檢疫日數將減至7日。林郑月娥又话，已经同澳门政府商量恢复港澳通行，但有多个条件，包括设有配额，口岸不会完全开放，要完成接种疫苗，无论在离境或入境都要做病毒检测，亦会有熔断机制。食环署检控9名餐饮业务卡拉 OK 或夜总会负责人，他们分别涉嫌违反餐桌距离、佩戴口罩要求，在私类餐饮处所、卡拉 OK 或夜总会场所未有确保所有员工或顾客接种第一剂疫苗。7间的餐饮处所被禁止晚市堂食3至14日，其余2间卡拉 OK 和夜总会需要关闭14日。食环署亦都向3名身处卡拉 OK 或夜总会的员工及顾客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指他们未有接种第一剂疫苗。房委会原先估算2020-2021年度可编配31,400个公屋单位，但实际编配数字是23,179个，达标率是73.8%。房委会话，編配數目的落差主要原因是原本在2020-2021年度落成的屋邨延至2021-2022年度才落成，新型肺炎疫情亦都影響編配進度，疫情放緩時已經努力追趕進度，盡量增加編配數目。2021-2022年度估算大約有31,000个公屋單位，包括大約16,700个新單位和大約14,300个翻新單位，当中70%单位将编配给公屋申请者。房委会预留290个单位安置受各部门清拆项目影响的居民。南韩一名30多岁男子上月接种阿斯利康新冠疫苗后，确诊血栓并血小板低下症候群，延至上星期死亡。当局开会后判断男子的死因 和疫苗有關，是自二月底開始接種工作以來首次確認死亡病例和接種疫苗有因果關係。這名男子上月27日接種疫苗後，本月5日出現嚴重頭痛和嘔吐等症狀，經治療之後未見好轉，並出現意識不清症狀，幾日後轉到重症病房治療，最終在本月16日不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803点，上升5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215点，上升4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5，日元110.22，瑞士法郎0.919，加元1.238，人民币6.468。英镑兑美元1.391，欧元兑美元1.191，澳元兑美元0.753，新西兰元兑美元0.69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2.55美元，卖出1783.43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二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大骤雨和雷暴，接近周末骤雨逐渐减少。而家嘅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系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听日凌晨1点钟。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心脏复康运动和复康后的定期规律运动可以改善心脏功能，亦都可以减低心脏病复发风险。星期三，香港医学会合作系列将会讲下心脏复康计划。 健康热线1872311，精灵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CNN 早前就引述文件指咧，中国台山核电站有一个嘅即时辐射威胁。广东核电站核安全咨询委员会委员梁荣武， 假设佢真系飘到嚟香港啦，百几公里，所有污染物有放射性都好，都会稀释扩散。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凡，制作周伟业。 成日听人哋话做作家好穷，咁到底真系有几穷呢？保罗·奥斯特嘅自传《失意录》或者可以俾大家做个参考。 保罗·奥斯特系美籍犹太裔小说家、诗人同翻译家，喺推出成名作《纽约三部曲》之前，曾经历过一段长达10多年彷徨老倒的岁月。在《失意录》的第一页，保罗·奥斯特就明言，我的穷不是偶尔的拮据，亦不是每隔一阵子就要勒紧裤头，而是一种不间断的磨人的几乎让人窒息的穷，令我心神不宁，陷入无休止的焦虑。 在我认识的作家里面，有不少人都必须要翻一份正职，再压榨自己仅有的睡眠和娱乐的时间去到创作。而仲未成名的奥斯特都是一样，他在写作的同时必须到处地接一些文字的散工去到维生，翻译是他主要的收入来源。他和太太搭档，两个人每日都要生产出定额的字数，不理有没有心情都一定要好自律地工作，因为这个字数就算天跌下来他们都必须要完成。但是他们换取到的酬劳却是连去快餐店打工都不如。 在他们的孩子出世之后，各种账单阿德奥斯特唞不过气来，甚至连写作的时间都牺牲了。他描述当时的困境是，我先是失去了一日，然后是两日，然后是一个星期，到最后完全失去了作家的韵律。哪怕我勉强挤出一些时间来写作，仍然会发现自己因为太焦虑而写不出任何好的东 西。奥斯特在自传里面一点都没有引落阳线，他没有在爬上山顶之后以一个居高临下的态度去到讲一些很老土的正能量，反而是掏心掏肺地回忆回他自己的失意和困境，将一些血淋淋的真相摊在大家面前。但我相信有志投身作家行列的人都不会被他吓到，毕竟不走完这一条穷途，又怎知道前方是不是真的绝路呢？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失意录》，作者保罗·奥斯特，由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吓，不过要提提大家啦。咁啊，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一点钟吓。咁啊，而家先十一点四十分，咁即系仲有一个钟头零廿分钟嘅。咁啊，喺直播室咧有许晶啦、马恩赐同埋马鼎盛，继续讲神舟十二号啦。 神舟十二号头先讲，由于佢离地面相当近啊， 系， 其实好多动作咧都可以遥控做嘅，遥控做得到嘅， 嗯。 老实讲，你就算是即系宇航员喺个舱里边去做一啲舱外嘅接头工作咧， 系 你都系通过视像嘅啫嘛，你唔系话即系手跟手咁去做噶嘛， 冇可能噶 嘛。咁你同即系地面嗰个直播站 控制嗰个机械手一样， 系 一样啫嘛， 都唔系有太大嘅问题。 系少少 而家讲紧大问题系乜嘢咧？离地球远。 嗯， 啊，唔系话几百公里， 嗯， 又唔系几千公里、几万公里， 系 你就算喺月球38万公里咧，光速来回都系3秒钟啫嘛， 嗯， 都试过啦，月球嗰啲即系发翻嚟，大家都系 啊等3秒啫，冇问题。但系你话如果到咗火星，火星距离地球咧系5000几公里到4亿公里， 嗯， 因为大家转嗰个唔同啊嘛， 系 啊。咁你如果4亿公里咧，就大镬咯！光速要几多咧？光速要20几分钟。 哇，唔掂啊！ 咁你冇法子遥控啦，你只能够即系嗰个不载人嘅飞行器啊，本身有呢个人工智能， 嗯， 佢能够随时处理一啲意外或者需要有啲谂计嘅嘢。咁你而家讲紧火星。仲係離地球差唔多最近嘅一個姊妹星。 哇！你再去到唔得。 你去到土星、 金星嗰啲 嚇，土星離地球最近係12亿，最遠係16亿公里。 哇！ 光速係92分鐘， 即係過幾兩個鐘，過半鐘啦。 咁呢啲已經係冇法子遙控啦，只有靠佢嗰度。但係而家美國啊等等佢哋。已經做到呢一點啦，即係啊咩土星着陸啊，呢個木星啊，諸如此類。咁，所以即係如果中國去地球咧，去月球咧，咁真係你哋話天宮，可能南天門都未算。 咁啊，而家美國已經咩啦？即係訂俾啲商業公司做啦，即係馬斯克啊，同埋呢個咩亞馬遜啊 ，Bezos 咧退咗休啦嘛，賣咗啲股票啦嘛，咁佢又攬住嗰幾成千億美金點算咧？又搞呢啲嘢咯，即係得閒冇嘢做嘅啲有錢佬，咁所以美國根本都費事國家嘥錢啊，即係太空總署都費事搞啊，即係呢啲即係於是開始搞載人上太空啦嘛。 你嗰啲有兩億美金咪得咯，你有兩億美金閒錢就 馬斯克都唔 人生一世都要做一次噶。 佢賣咗第一，好似話而家拍賣嘛，即係佢諗住第一，即係佢自己上去啦，當呢個商業上月球啊，載佢自己上去啦，咁仲可以載多個人啊嘛，咁啊遲啲就開始拍賣啦。起價係$300,000， 咁平？ 唔係起價要拍賣啊，馬斯克，咁你梗係唔止$300,000 啦。 價高者得， 可能川普有呢、這個 制唔制啊？ 看到身體 啦，我諗3,000,000都未必攞到個位。 佢上咗年紀啦， 唔係係啊，同埋 以嚟以去嘅體重，如果斷根計， 你都唔係搭飛機咁飲行上去㗎，你都要經過一段時間嘅訓練㗎嘛。因為你去到冇即係冇曬呢一個引力嘅時候啊，你上太空都唔係容易嘅。 哦，佢要有身體檢查嘅， 要身體檢查。 你有錢，有錢，有錢可以，即係你如果撞喺太空咁樣嚇，你有錢可以 單程飛嚟嘅咯，咁就咁你要收一半喎，單程。 唔係，我有時睇嗰啲即係冇奇不有嗰啲文咧，我諗都係真嘅，有好多古怪嘅，有啲話即係一咩到咁上下年紀咧，就將自己全個冷藏啊嘛，咁然之後等幾十年之後咧，先至叫翻醒啊嘛。 幾百年之後啊，係能夠延壽啊，即係死過翻生啊。 睇睇將來嘅世界係點啊咁啊嘛，用嗰啲叫咩氮氣啊，氮氣冷藏啊嘛，緊要。 乜嘢氣都得，你整到零下60几度咁咧，硬崩崩。 喂，有冇人看住嗰幾百年咧？即係你。邊個俾錢呢又有一個問題。 唔好話幾百年啦，你睇有啲人百年之後嗰啲信託基金係嘛，最收俾啲咩人得益？ 仲有冇？ 咁你又知我係啊？ 仲能唔能夠搞得掂？ 呢個所謂即係氮氣冷凍計劃嘅，如果全世界選即係最強嘅 sales 咧，我諗呢個都係之一啦。不過都好嘅，就算幾百年之後你甦醒唔到，唔係你買個夢都好啊。即係我去嗰一刻，我夢想我幾百年之後 可以射翻嘅， 嗰一下都值係咪1,800,000美金啦？係咪先？ 你講起呢個太空站咧，世界第一個應該係蘇聯。 蘇聯係 蘇聯80年代開始整太空站，咁啊到2001年咧就壽終正寢。 係 咁跟住係美國太空站，美國太空站佢就唔係自己嘅，佢16国， 加埋歐洲啊嘛。 點止啊？後尾加埋俄羅斯啊！ 哦，大家 啊，即係俄羅斯嗰個自己唔搞啦，冇錢啦，又已經搞過啦。咁如果需要喺太空度做一啲實驗等等咧，咁啊加粉。呢個咧就好似2023年係夠鐘，但係佢可以延壽，佢可以延壽到2030年。咁啊，2030年如果冇咧，咁啊剩翻係中國唯一。獨家噶啦， 系啦， 系呢個獨家咧，就其中咧有啲可以請教兩位嘅，我都 唔識噶， 唔係真係要真係要嗱，呢個係北京官方嘅啲嚇，係佢嘅口徑，佢話中國太空站係自主建造，實現咗產品全部國產化，呢個第一嚇，產品全部國產化，部組件全部國產化，原材料全部國產化，好啦，最後一句，關鍵核心元器件100%自主可控，我就請教自主可控何解？ 哇，這個微言大義喎，真係唔係好識解喎，但似乎從字面推敲同國產化，似乎應該要有唔同理解。 一定唔同啦！如果唔係四樣都國產化好咯，佢點解仲要不但自主可控，仲要100%？即係我都希望聽眾能夠 啲咩高人啊 嚇 講講佢先啦。 唔係啊，兩位真係冇計諗。 想不到喎、 啊，自主喎、啊，可控、啊， 即系我买到咁嘅意思啩，系啊，即系我谂过那個、 即系你话你买架车，你自主可控呢架车，但系车就唔系你做嘅，系咪咁意思、啊？ 唔系，即系我谂咁嗰度唔系，即系我谂嗰个相关嘅核心嘅部件啦、 啊， 即系个元器件啦、啊，就我谂。佢國產個比例都相當高嘅， 唔係佢100%啊！家姐唔係同你講比例高， 我講話自主可控嗰樣嘢。 係啊，自主可控嗰樣嘢就， 我先係話 冇壞嘅，即係嗱，你啲零部件係自己整啊，咁問題你可以撐幾耐咧？即係用幾耐咧？係嘛？咁同埋會唔會出少少毛病咧？ 咁我諗都一樣啊！你就算唔係國際太空站，你譬如當年， 唔係有咁去 理解嘅。譬如蘇聯嚇佢和平號太空站，或者美國穿梭機，或者美國嘅武器，美國都從來冇一件。 尖端的武器或者是探空的科技，它从来都没有一样东西是百分百国产的。 唔係你一句話曬咧，你自主可控啫，唔係你嘅，唔係你做嘅。前面嗰啲嗰三樣全部國產化，呢樣就唔國產化。是但係咧，百分之一百自主可控， 唔完全國產化啫，應該話。即係佢最後嗰句， 即係暗示啊，暗示。 佢最後嗰句可能入邊，我唔知咧，即係可能有八成、九成或者九成幾都係國產化嘅。入邊可能有某啲部分，即係譬如可能係晶片啦，或者可能有某啲嘅金屬啦，或者可能係有某啲嘅。好細嘅零部件都得㗎、嗯、或者某啲嘅技術都得㗎，咁、嗯、可能未突破到，咁嗰啲可能也需要進口咯。 係啊，我估可能係同即係芯片啦，或者嗰個所謂軟件嘅電腦軟件有關，即係嗰樣嘢唔係自己寫嘅，可能買翻嚟嘅，但係買咗之後咧，你能夠完全操縱，即係唔會俾人哋去操縱咗。 又或者未必同能力有關，同成本都有關嘅。即係有啲嘢，即係你中國你唔可能乜嘢嘢軟硬件，唔可能乜嘢嘢都係你自己設計同生產。 咁你即係由頭做過曬。 咁你係你有啲嘢係買翻嚟，咁又唔係好奇怪嘅。咁同埋可能未必係唔友好嘅國家咧，可能係俄羅斯啦， 係 啊。 俄羅斯咧就係另外一個問題啦。頭先我想講、嗯，跟住就係中國呢個太空站嘅結構咧，係不同於美國為首嘅十六國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辦嗰、那個陷嘅辦法啊。 係， 因為俄羅斯咧係積木砌積木，一嚿一嚿咁砌嘅，中國呢個亦都係砌積木。 嗯， 咁因為我哋知道咧，第一批楊利偉佢哋啲太空人啊。 嗯。 他哋好多呢個訓練都係喺俄羅斯接受訓練，所以唔出奇，即係呢個太空站引進咗好多前蘇聯嘅技術， 係非美即俄啦， 或者將佢優化咗又未定，但係到關鍵核心元器件呢度咧，即係你話可控嘅意思，頭先馬恩次講可能有啲道理，就係話雖然我引進咗你或者咪你點啦，總之我到手咗你嗰啲嘢，但係咧我可以控制。 係，我執過曬。 唔係，我唔驚你喺裏邊有啲咩貓仔。 係，整個 hack 卡嚟hack 咗我咪大劑。 咁又好難百分百喎。 或者即係突然間 咁人哋而家百分百喎。 喂，同埋你 唔係，我意思係咁又好難百分百就可以嚴，即係可以百分百防止我唔被人哋去 hack 或者係盜用，因為嗱，你諗下好簡單，我當啦，我自己生產，我係蘋果電腦 ，OK， 我生產部電腦出嚟咁先算，我生產出嚟我都冇辦法百分百防止我部電腦唔俾人 hack 啦，因為呢個邏輯好簡單，如果按呢個邏輯就冇電腦可以 hack 噶啦，因為冇人自己 hack 自己噶嘛，即係正常情況啦。咁所以你個科技要超前到邊個地步？先可能係，我仲要係買翻嚟嘅喎，嗰、那個技術或者嗰個元器件，咁我買咗翻嚟，我要了解佢。 佢你嗰個買咧，未必係成品式嘅，即係譬如話我有啲咩，即係等於我走去揾人自己，你揾個裁縫，跟住我嘅要求嚟做件衫俾我咁解啫嘛。即係譬如話我而家我呢、這個呢只 呢塊布料。呢塊面料係買嘅， 係買啦。同但係點樣裁剪到佢係啱我用咧？咁咪揾個即係軟件，通常係咁噶。你所有軟件都係嘅。 咁都唔可能唔被 hack 噶。你就算美國，即係就算你美國咁高科技， 呢個你要問中國啦。點解可以全部自主？ 唔係，因為呢度牽涉到個理解啊嘛，即係對於嗰個名詞嘅理解。即係我覺得又 投資啫， 又好難唔俾人 hack 嘅，即係百分百。因為你就算永遠都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你美國咁高，咁你中國發展嗰啲即係電子戰，你話戰機又好，戰艦又好，咩都好，我都 hack 到你啦。咁所以调翻转都系啊嘛，即系你百分百唔被 而家最巴闭，梗系俄罗斯啦，唔系点会搞到美国佬都要出声啫？你即系美国嗰啲防 hacking 嗰啲都唔够啦，防外客嗰啲都顶唔住俄罗斯啦，系咪先？ 咁即系总之，佢就高度强调呢个自主 可 制呢样嘢啦。 即系话我呢件衫要点样咧？我负责，我话俾你听应该点做嘅，你点样写嗰个软件出嚟嘅？ 咁基本上都係佢嘅特色嚟嘅，包括即係拜登依家同 即係中國關係咁劍拔弩張。咁呢件事即係太空人順利即係升空進入咗呢個天宮之後，咁拜登都講咗句嘅，即係佢恭喜中國人都恭喜得幾到位啊！你中國人佢又唔話你進入咗太空，你終進入咗你自己建造嘅呢、這個。即係太空站啦咁樣樣，咁我覺得佢呢句説話又講得幾準確喎，因為喺可見嘅將來，唔好話過去啦，喺可見嘅將來，你都唔會有一個單獨嘅主權國會建立一個太空站噶啦嘛，即係除非美國突然之間佢又諗住建立啦嚇，咁 冇啦，冇錢啊， 如果唔係嘅話， 冇必要 噶嘛，佢做過曬啦，即係做你話喺太空做嗰啲實驗，佢大部分都做咗啦，而家已經係出咗去噶啦嘛，成個太空計劃， 其中有一個問題啦，就係話。蘇聯崩了以後，俄羅斯都可以加入16個， 是 即是第一，即係佢有呢、這個有呢個 條件， 想法要加入，呢個係佢嘅想法。第二嘅咧就係呢16個美國為首嘅咧、接納佢， 係 咁問題就喺呢度啦。即係中國點解一定要自己？整一個完全是自己的，點解唔同人哋聯合呢？即係我聽啲有啲科學家話，有唔少嘅太空項目都係同歐美日本 係啊係啊係啊 一齊做嘅。 係啊， 咁我諗同個政治氣氛有關 嘅，同軍事冇關係。 政治氣氛， 我覺得 而家呢單嘢係進行咗十幾年嘅咯，仲要進行十年八年，佢唔係而家前兩年突然阿侵侵。同中國嗌交，先至諗起我要自己整嘅啫喎。 嗰時關係好， 之前已經係咯。 唔咁第一就係、是，譬如如果你講蘇聯俄歷史，第一佢都先有和平號，後先至參與國際咧，即係。因為我是小眾嚟噶嘛，即係你是西方是主流，我都要展示我的實力。即係如果我喺 開始你叻㗎，開始我都未有你有㗎。 唔係，我講緊嗰個綜合嗰個國力啊，或者個國際影響力。我蘇聯，我先要展示咗我肌肉，我要壓你一頭。 佢即係意思， 你先至會請我過去㗎。 曬我自己大國，我使乜要同你一齊做啫？ 唔係，即係唔一定。即係總之，我其實嗰個一個討價還價，我先有自己搞嘅呢個事實。我先有討價還價的餘地， 我明白呢個概念， 你先至同我傾啊嘛，有意思， 冇 意思，有意思， 即係等於呢個開始要買蘇27，後尾 自己升啊， 想買蘇27，仲要想買蘇30，嗰陣時人哋唔賣，有一段時間唔賣，後尾中國整咗。咩呢個1015啊、1010啊、1016啊， 橫掂你都識 啦， 橫掂你都識啦， 係啦， 你都識咗大部分啦，你遲早都整到噶啦。 呢個概念咧，我接受。 我覺得當年美俄美蘇個合作其實都呢個基礎嘅喎，因為你有某方面你美俄都並駕齊驅。 而家美蘇都已經唔自在嗰啲太空站呢樣嘢啦嘛， 又未必唔自在嘅。 唔係你睇呢句説話咧，有啲人係咁講嘅， 係啊， 因為即係美蘇已經玩到呢個地步啦，佢隻眼係放喺更加遠，或者佢要去金星，或者要去土星。 我無謂嘥啲錢嚟，係仲喺度玩呢啲。 又未必係嘥錢，總之我玩過啦，係嘛？ 係，同埋呢啲交俾馬斯克啊，即係巴蘇呢啲商業機構。咁你班友咁鬼多錢玩咩啊？你要俾啲嘢佢玩噶嘛？ 即係按講， 即係 中國登月，聽講呢個太空艙係其中一部。 係 啊，即係中國登月咧，同呢、這個。美國登月是不同的方法，美國呢就拿個土星砰一聲上去，我不是，我先上去太空站，在太空站踎，然後再啊， 之後先攬過去， 再出發啊，有係咪晴朗一天唔知啦，總之再出發。 咁不過我覺得有兩睇嘅，因為歷史又佢又唔會百分百循環嘅，咁就即係中國呢個動作之後會唔會倒逼翻美國或者歐盟，即係做翻同類嘅競爭咧？咁我覺得 啲小粉紅係咁諗噶，倒逼噶。 好啦，咁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咁啊一陣間咧就12點有張偉基那些年啊，咁啊聽晚咧就係阿飛哥請嚟歐正同博士同埋廖少明中醫師咧就講呢個冬蟲夏草啊。啊！呢、這個真係奇怪嘅生物， 貴價嘢嚟喎。 係啊，同埋奇怪嘅嘢嚟㗎。 係要話俾你聽，唔好買假嘢。 呢唔知點分啊？你問我都唔識。好啦，咁啊，最後一首歌啦。咁啊，講起呢個太空，梗係整隻俄語歌，大家彈下啦。呢只就係蘇聯歌曲《最美好的前途》。咁今日多謝大家收聽，拜拜。